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倾诉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 听窗外的雨，它滴滴答答打在窗口，向我思绪反复的把你想念。对着玻璃轻轻的吐气，再用手机写着爱你，假像是一节简讯，叫做爱情，不需要证明，对白很干净，我唯一想说只有我爱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草人没人爱。